碧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12: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正在播出，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敬请收听。 上回我们讲到，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政权，正式接管沦陷区和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自从汪精卫把伪政府的领导班子搭建起来之后，就一直不怎么走运，甚至连新官上任的几把火都没能烧起来。第一把火，日军为配合他投敌而发动的枣宜会战没有达到目的，这就忍了。毕竟日本人打了几年也没能拿蒋介石怎么样。但是令汪精卫没想到的是，他的另外一把火也给烧失败了。投日后的汪精卫非但没有改变自己一贯坚定的反共立场，反而下定决心利用自己与日本人的共同防共政策彻底消灭心头大敌，在敌后战场活动的共产党及其控制的军事力量，八路军、抗日游击队和民兵。但是汪精卫万万没想到，在他配合日本人发起的各种扫荡根据地的战斗中，他手下的伪军不但未能消灭对方，反倒成为了对方练手的沙包，促成了共产党的日益壮大。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敌后战场的事儿。自从115师取得了平型关大捷之后，咱们呢就再也没有讲过共产党八路军的相关消息了。那么他们去了哪儿，干什么去了呢？其实他们哪儿都没去，还在山西。东北沦陷了，华北沦陷了，华中华南相继沦陷了，国军才好不容易止住了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步伐。战场形势变化了，国军的对策自然也跟着变化，因此国军随即变更了战斗系列。情况呢大致如此，三分之一用于正面战场，三分之一在后方整训，三分之一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国民政府把大量实力不足以与日军正面抗衡的杂牌部队安排在了沦陷区，也就是敌占区，坚持敌后游击战， 拖住日军，消耗日军，破坏其战争能力。比如孙殿英就在敌后战场，在台儿庄大捷中立下战功的东北军于学中部，和那个杂牌中的杂牌庞炳勋部也被安排到了敌后战场。在蒋介石的眼里，八路军肯定也算是杂牌军了，所以八路军被派到了华北战场。但是蒋介石显然太小瞧八路军了，坚持独立自主抗日的八路军，那可是游击战的绝顶高手。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运用的是炉火纯青，水平远超国军游击部队的平均水平。八路军依靠出众的游击战术，在敌后战场杀伪军、打鬼子、破坏伪政府政权是如鱼得水。八路军扎根于群众中间的抗日行为和战略战术，让广大沦陷区人民重新认识了八路军这一抗日队伍。而八路军始终坚持的群众路线，官兵平等，还有良好的军纪，也使得他们颇受老百姓的拥戴。再加上共产党卓有成效的政治宣传工作，八路军的招兵扩军变得比较容易。不到三年，中共领导下的部队从三万发展到了几十万。当然了，八路军并非一直在打游击，八路军也有实力做到正面战场决胜。枣宜会战结束后不久，中共这边就打了一场漂亮仗，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1940年8月，八路军动用了100多个团的兵力，在晋察冀广阔的地带上进行了历时近四个月之久的大规模战斗。对于日本人来说，百团大战来得太突然了。别看八路军有几十万人马，但是平时化整为零，藏兵于民，不显山不露水，日本人根本想不到自己的后方会突然出现几十万中国军队大搞破坏，扒铁路、炸桥梁、毁公路、围攻炮楼和据点，一刻都不消停。所以日军不得不暂停正面战场的攻势，回过头来稳固后方。鉴于教科书、电视跟电影已经把百团大战讲得很详细了，那咱们这儿呢就略过。大家伙呢只要知道百团大战消灭了不少日伪军，令正面战场上疲于奔命的国军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这就够了。在国家和民族处于最危险境地的时候，彭老总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将敌人吸引到自己的身边，有力支援了正面战场。可是百团大战在使八路军的知名度大规模提高的同时，也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实力，带来了两个副作用。第一，八路军得到了日军的格外重视，针对敌后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开始了。黄埔军校一期生、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百团大战发动者之一的左权因此牺牲，八路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再次化整为零，向山区撤退。其二，让蒋介石起了猜忌之心。本来只给了你三个师、十二个团的编制，嘿，你现在居然有了100个团，没经过我允许你就自由扩编，这算怎么回事啊？蒋介石心里的这个小九九引发了一个大事件，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皖南事变。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不知道各位还是否记得， 红军长征时项英、陈毅被留了下来，率军打掩护。后来呢，这支部队竟然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神奇地坚持了下来，并且发展到了10000多人。抗战爆发后，这支部队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广州起义失败后退党的叶挺为军长，但是项英才是这支部队的实际掌控者，任政委兼副军长，陈毅是第一支队司令员。差不多就是在百团大战打响的同时，陈毅率麾下新四军向长江北岸，也就是江苏北部进军，目的就是使长江南岸的新四军与黄河北岸的八路军接上关系，更好地向东发展，也就是华中地区。陈毅的这一次转移，让国民政府的江苏省省主席韩德勤很不开心。韩德勤麾下的国军和新四军同属敌后游击部队，但是由于在控制敌后非敌占区的问题上存在矛盾，双方已经摩擦过若干次了。韩德勤是输多胜少，早就憋了一肚子气，而现在这新四军居然打算在自己身边长期发展，是可忍孰不可忍呢？于是这韩德勤一咬牙，也不过什么抗日统一战线，调集了15000多人与陈毅部的5000余人在江苏黄桥打了一仗。战斗结果呢，很让韩主席丢人，他手下从15000缩水到了4000，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不打呢。但是为时晚矣，来不及后悔了。黄桥之战是1940年10月6日结束的，也许是黄桥之战的结果让蒋介石很没面子，又或许是出于其他的原因，蒋介石在19日才做出了反应。他让何应钦和白崇禧给八路军新四军总部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说，没有相关命令，你们怎么能擅自扩军呢？而且作战编制应和作战任务相一致，既然你现在都有50万人了，其实这50万就是指八路军的100个团。那行，那你啊就得多干点事儿。为了顾全抗战大局，我把河北一带与你们发生过冲突的国军调离了。现在呢，请你们也把黄河以南的部队迅速集结于河北，这样既可避免摩擦，也能让你们集中力量对付华北的日军。当天，毛泽东给予答复，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也就是项英部，调到长江以北。蒋介石一看，毛泽东只同意把军队调到长江以北，这可不行。于是蒋介石又发了一封电报，必须开到黄河以北作战，不过我可以多给你们1个月的时间，1941年1月30日以前必须完成移防。中共中央表示同意，于是新四军项英部北渡长江一事就提上了日程，国共双方也商量好了移防路线。但是这之后发生的事情突然就偏离了预定的轨道。以下是两个公认的事实。第一，新四军正式北上时，与前来换防的国军40师发生了摩擦。第二，1941年1月6日，新四军正式北上的第二天，行至茂林一带时，被顾祝同的部下上官云相率80000余人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攻。不到10000人的新四军在苦撑7天7夜之后，仅有1000余官兵成功突围，叶挺被扣押，项英被叛徒杀害，其他新四军主要领导人或阵亡或自杀，或被 叛徒杀害，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室操戈，相煎何解？事情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呢？共产党方面说，这是国军有预谋的伏击，蒋介石下令新四军北上绝对是一个阴谋。蒋介石则替自己辩解说，新四军非但没有按照规定的路线移防，还率先攻击前来接收新四军防务的国军。那既然新四军没有按照规定的路线北进，我有什么办法事先派兵埋伏呢？共产党方面驳斥他，如果不是你预谋伏击，怎么就一下子冒出了8万人？蒋介石自有理由，你新四军是在我国民党的防区行走，我从我的防区就近调集区区8万人有何困难？那么项英为何不按照规定路线行进呢？众多史料的观点大相径庭，殊不可考。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蒋介石肯定有心趁机消灭这支国民政府根本指挥不动的新四军，打击共产党的有生力量。要不然，为何非得消灭新四军不可呢？难道不能换一种方式解决问题吗？至少以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完全可以把新四军护送到黄河以北。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以叛军罪名取消了新四军番号，那中共当然不理会他那一套，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建新四军。国共斗得不亦乐乎之际，汪精卫伪政府的伪军们也来接收地方了。国民党、共产党、汪精卫上演《三国演义》，小日本看了肯定一边偷笑一边摇头。但是话又说回来，即使中国人一边对敌，一边与自己人一拳来一拳去的，日本也没法趁火打劫，借机获胜。可见他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咱们说过了明刀明枪的战斗，接下来再来说另外一处激烈的抗日战场。那么这处战场的俗称隐蔽战线，隐蔽战线的主角们大家都熟，就是在那些很火的谍战剧中被塑造成毫无人性、酷爱迫害进步势力的恐怖组织国民党特务，也就是在之前咱们穿插介绍过的中统和军统。虽然中统军统同属特务机构，偶尔会有业务上的交集，但是从理论上来说，他们的业务范围是有很大区别的。中统的业务工作集中在党务这一块，比如监控己方的忠诚度，打击反对党派，尤其是共产党。如果说要打一个比方的话，中统类似美国的 FBI， 也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主要负责对内工作。那么军统则不一样，主要负责对外工作，类似于美国的 CIA 中央情报局。在前面咱们说过了军统的机构传承史，但是没讲军统的壮大史。这是因为军统主要是在抗战中发展起来的，因为中华民族需要一支强大的特工队伍，在敌前敌后扰乱牵制袭击敌军，并且肃清奸匪敌谍，以配合正面战场的制胜。有鉴于此，蒋介石给戴笠的军统频出优惠政策，大开绿灯。蒋委员长早期给戴笠开的绿灯之一，就是任命戴笠为浙江警官学校的政治特派员。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浙警啊， 那时候不像现在，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警察学校。浙警当年可是中国少有的几所专业警校之一。戴笠从浙警招纳了不少人才，像降级特务中的毛万里，谁呢？毛人凤的弟弟江一英，这是军统中唯一的女将军，还有胡宗南的夫人叶霞迪等，基本上可以认为浙警也算是军统的摇篮之一了。只要说蒋委员长为戴笠所开的那颗最大的绿灯，一定是让其负责组织康泽之外的另一支别动队，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淞沪会战期间，蒋委员长命令戴笠赶赴上海组织别动队，负责在淞沪战场牵制袭击日军，配合正规军作战。戴笠靠着自己的本事，蒋委员长的尚方宝剑，还有好朋友杜月笙的帮衬，还有民众高涨的抗日热情，很快就搞定了一支人数高达万余的别动队。虽说这个别动队成员是什么人都有，既有这个知识青年，也有失业工人、市民，甚至还有帮会中人、地痞流氓，完全可以用鱼龙混杂来形容。但是别动队的近1500名干部还算靠谱，大多来自黄埔军校、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和军统自身，甚至还有从抗战前线抽调的老兵。别动队一组建完毕，就立刻投入了惨烈的淞沪会战。这样一支装备不足又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的队伍直接投入战场，那结果可想而知。根据军统中将特务文强后来的回忆，别动队后来只剩下2000余人。但是就是这2000多人居然成了军统的火种。1939年打剩下的这支部队被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忠义救国军这个抗日的准军事组织，巅峰时期人员编制高达5万，是军统的主要力量。为了提高军统的战斗力，戴笠是满世界高薪聘请一流的特工教官，开设各种专业技术培训班，从射击、爆破、下毒、电讯、反侦测诸多方面，对以忠义救国军为主体的特工进行全方位培训。比如于乐醒就是教官中的佼佼者。此人的背景很不简单，他呢曾在法国勤工俭学，攻读化学和机械专业。他曾经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和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并列的负责人。他曾去苏联接受情报组织契卡的特训。他呢曾在黄埔军校当教官，他也曾是叶挺独立团的党支书，他还参加过南昌起义。但是所有的辉煌都在南昌起义后戛然而止。南昌起义后，对革命前途失望的他脱离共产党，加入军统，成为军统特务训练机构负责人，职务相当于现在的什么训练总监。在前几年火热的电视剧《潜伏》当中，余则成的母校青浦技术训练班就是这个人负责的，连他的小舅子大特务沈醉也是被他引入军统的。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戴笠是如何培养军统特工的？特高科又是一个什么机构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